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好了，大家又是這個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今集這個咖喱飯就可以這樣說，叫做陳年咖喱飯。 啊，不是大辣咖喱飯啊。 就是這個五十年前的大辣。 是。 咁就亦都係陳年啦，因為咧就我哋今日五月五號啦，今晚聽日咧五月六號咧就係六七左派暴動嘅五十年。 係 嗱，呢個係唔係一個紀念日嚟嘅？其實唔值得紀念。 嗯， 只不過係一件事件，一個歷史事件。 係 而五十年嚟咧，仍然係真相未白， 糾纏。仲喺度糾纏當中， 咁就亦都好多當時嘅資料檔案亦都遺失，咁而家好多嘅左派嘅人士，包括官方啊，就意圖去扭曲呢件事嘅事實，咁所以喺暴動五十年之後咧，大家又再喺傳媒裏邊咧，就成為一個好熱門嘅話題， 係啊，不斷討論喺過去嘅個幾兩個月，唔單止係因為係有導演係去拍一個消失的檔案， 羅恩維嗰個紀錄片啦， 嚇咁啊，媒體唔同嘅網媒啊、紙媒啊，都係有一個嘅報導， 左報就走去搞人啦， 誒係。 多得佢啦！ 聲稱係記者走去人哋做啲嘅播映會嗰度係去 踩場啦、 啊，踩場 去圍人 咁啊，滋擾人哋係 咁啊，多謝佢啦！越做得多嘅話咧，本來咧呢套紀錄片咧，我覺得即係我你有冇睇過？ 未，我嘗試係去接觸咧，就安排喺地區一啲嘅社區會堂嗰度播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導演嗰度好審慎，因為佢就係正正試過咧，就即係就算係去出席即係嗰啲嘅播映會咧，一啲老咗都分開兩派，又或者咧喺個地區嗰度咧係會有啲嘅衝突，所以佢處理得好小心，喺揀地點嗰度咧係去播放咁樣。 嗱，我自己覺得就。要有少少背景嘅睇呢個紀錄片啊，即係我希望大家如果準備去睇嘅朋友咧，如果你冇對六七暴動嘅一啲嘅基本嘅認識咧，你就會覺得佢裏邊講嘅嘢好似一頭霧水好多嘢，而好多關鍵嘅一啲嘅環節啊，甚至一啲人物嘅政功咧，就會錯過咗。嗱，我首先就俾個大局大家睇下先啦。嗱，六七暴動，我哋睇下2013年工聯會咧。怎樣去講呢個六七暴動先？係，我哋第一章大家睇到啦，就係2013年嗰陣時候，工聯會佢哋嘅即係呢個周年慶典嘅刊物裏邊就咁寫嘅，即係回顧工聯會嘅歷史。1967年嘅反英抗暴係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理論嘅印證，其性質係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嘅反擊，係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维护权益的斗争。 哇，头嗰两句同今时今日嘅社民连经常讲话，哪里有压迫就哪里有反抗。 其实你只要查咗1967年的反英抗暴呢一句啊， 系 你俾香港众志用又得，俾人民力量用又得， 系 俾新民主同盟用都得， 好夸张 系嘛？即系将港英变成港共咁就得啦， 港共 将个英字改做共字咁就得啦， 系 咁啊，将个反殖个殖字就变咗反共就得啦， 嗯， 系嘛？咁所以咧，嗱，呢个就系而家今时今日可以咁讲系左派对六七暴动嘅一取定音嘅定性。首先叫做反英抗暴，第二就 系 一个对高压统治同埋民生困乏啊，所谓阶级矛盾啦，嘅一个反抗，仲要系爱国反殖反迫害，仲要咩系要求人权喎， 系生存维护 维权嚟嘅，其实系。是一个维权运动，话咁你就觉得话当时呢啲咁样嘅反英抗暴嘅英雄啊，即系香港嘅进步就靠晒佢哋啦。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个工联会嘅讲法系啱嘅，咁咧再细心分析内咧，好多呢五年来走出嚟啊，参与过六七暴动好，或者系左派嘅人咧，一路咧帮 整個六七暴動的定性呢？嗱，呢個就是總路線啦。頭先工聯會呢、這個，跟住再細分落去咧，就主要有五點嘅，就係對於暴動一個洗腦式嘅宣傳啊。嗱，我哋先睇睇睇佢有邊五點先。第一，愛國反帝、反壓迫權益運動同盲從文化大革命冇關。 咦，想嘗試消毒，因為過去咧就經常講話香港嘅六七暴動咧係同呢個係啦文革新言或者外因就係因為呢個文化大革命 係。係啦，咁就首先就消毒就係唔關文化大革命事。第二點就係強調係咩呢？是先鎮壓後暴動， 撩人者戰咁講咯，或者係 即係話喺港英嘅防暴警察啊，呢個黃皮白皮豬啊， 白皮豬係 黃皮狗嘅瘋狂鎮壓，打死呢個愛國工人之後，先至放炸彈嘅啫。暴動係港英鎮壓逼出嚟嘅。好啦，呢個第二點，第三點不否認有過激行為，但係強調係咩咧？呢個係階級鬥爭嘅需要，即係話啲人啊。被壓迫得太過辛苦了，工人又找不到食等等，港英政府又貪污又成咁樣，所以呢一出現呢、這個即係群眾運動嘅咧，就自然咧，因為嗰個仇恨啊，就係即係話有一個先已經存在住尖鋭嘅階級鬥爭，所以先至有過激行為。 係用個目標咧，係去合理化呢個過激嘅行為。 係啦，咁啊五大洗腦謬論裏邊咧，呢、這個就第三點啦。跟住我哋睇埋其他嗰兩點。第四點就是對最慘無人道的事件，就是清華街兩子弟被炸死，一個七歲假家姐，一個兩歲，就在那個車底裏面執波的時候執到個炸彈，結果兩個炸到粉身碎骨，還有活活燒死商台的節目主持人林斌，兩件事呢就盡量撇清關係，即是說不關我們事 不講。 陳鑑林你記不記得立法會講過的，他說林斌是不關我們事的，不知道哪個人做的，是 即係歷史就自有公論，但係都仲未清楚，又或者你喺現場咩質疑翻即係提起呢件事嘅人嘅。 而家仲好笑，你知唔知？而家佢有一個新嘅陰謀論，就係港英嘅警察放炸彈去炸死呢個兩者弟。 哦，即係由港英插裝 架。插裝架喎，呢個就係佢哋最新嘅版本啦。其實咧就唔係佢哋放嘅。 呢個真係好無恥喎！呢個真係。 大佬，我覺得港英政府雖然係殖民地政府，但係無恥嘅程度，我覺得唔會係等同於共產黨。始終人性是有底線的，因為那裡是民居來的，如果你去過清華街那裡， 是啊，還是小朋友， 是一個民居，下面有一個停車場，平時的小孩在那裡玩的，在一條小小的斜路那裡，是沒有人經過的，是特登擺在那裡。最後一點是什麼呢？強調事後港英的大規模改革使香港躍升成為亞洲四小龍，就是六七暴動的功勞了。 哇，這個真是 偉人，這個陳婉嫻講過的， 真是離曬大譜，這個是。 為什麼我記得那麼深呢？就是我記得唔知1995年啊，九龍東直選， 九龍東直選， 麥海華對呢個陳婉嫻，你記唔記得？ 嗰陣時 黃大仙， 麥海華就經常話陳婉嫻係共產女幹部咁樣啊嘛， 麥海華嘅宣傳就係咁攻擊呢個工聯會喺六七暴動嘅角色，其實最先將工聯會嘅角色抽出嚟鞭撻嘅咧，就係九五年。 哦，就係九五年嗰陣時， 麥海華嘅選舉裏邊， 成為一個選舉嘅其中一個主軸。 係啦，咁而當時陳婉嫻、鄭耀棠嘅 defend 就係最後尾呢點啦。 嗯嗯， 就係話冇六七暴動嘅話，點會有之後嘅勞工立法？點會有之後香港嘅良政善治，然後變成呢個亞洲四小龍咧？係啦，咁啊好激嘅嗰場辯論喺黃大仙嘅，上邊又掟水袋，下邊又叫囂， 咁犀利。 所以呢個傷口其實冇痊癒過嘅， 因為一路都冇處理好， 冇處理好。所以你話點解如果你落區播呢個紀錄片會有咁嘅憂慮咧？因為事實上呢個傷口真係冇處理過。 我揀嗰個落區播嗰地方，其實就係工聯會做區員嘅地方嚟㗎。 其實 係高危嘅，係。 咁你不如調翻轉，我建議一個地方俾你揀啦。你揀呢個嗰啲調景嶺居民上樓嗰度， 誒得 將軍澳， 得將軍澳厚德村， 厚德村 有兩座係調景嶺居民，係啊，上啊都唔係喎，有人會踩場喎，我相信係， 但係有人保衞你啊嘛， 可能打得好激咁樣，一啲左一啲右咁樣係， 係啦，咁嗱呢五大洗腦謬論咧，而家就開動呢個宣傳機器就鋪天蓋地啦。你最近你睇左報啊，我估好快啊，包括喺學校裏邊咧都會用呢啲咁樣嘅。五大謬論去洗大家腦啦。 嗯嗯， 我哋就逐點去傾啦。首先同文化大革命嘅關係。 嗯， 我可以咁講， 冇文化大革命，没有六七暴动， 系绝对系嘅，呢个系事实嚟嘅，赤裸裸摆喺历史嘅档案里边嘅，呢、这个唔能够唔拎出嚟讲。 嗱，好简单，你话阶级矛盾尖锐， 系 广大嘅香港工人受到压迫，等等诸如此类，港英政府殖民主义法西斯点样暴虐，点样欺凌呢个广大嘅呢、这个我哋香港嘅中国人，全部都废话。1966年， 系。 蘇守忠在天星碼頭企上張接凳嗰度，反起件西裝，寫住抗議天星小輪加價， 斗領 5毫子，5分錢啊，斗領 啊！ 左派工會去邊咧？如果你話階級矛盾咁尖鋭，當時1800人被警方拘捕， 嗰陣時成為咗風氣嘅添嘅係嚇。 跟住另外一個支持呢個蘇守忠嘅盧奇喺屋企被自殺，係嘛？唔知點解自己吊頸死咗。如果你話階級矛盾尖鋭，要反英抗暴鬥爭。喂，当时香港本土的青年已经起来了，为什么你左派工会， 所以是讲不通的，是 他不单止翘埋只手啊，还要说我们不参与，还要促请港英政府尽快镇压啊， 我还要站出来是去站在港英政府殖民地政权的时候去做， 如果这个殖民地政府是这么邪恶的法西斯政权，1966年的法西斯和1967年的法西斯有什么分别呢？ 没有分别的，应该是 应该更衰添啦，是不是？所以我就说你只要将66年这件事一摆埋落去底，你就知道了，根本就是跟什么阶级矛盾、劳工立法、新蒲岗胶花厂工人受到迫害。我觉得阶级矛盾或者工人权益不受保障是可以存在，我亦都觉得当时是存在的。 其中一个冲突点来的， 其中一个冲突点，但是演变成为这么暴力的恐怖主义城市游击战呢，是完全没关的，我觉得。因为那个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可以是罢工啦。如果你说因为罢工最终就演变成为警民冲突，这个只不过是暴动五月六号开始的时候，这件事其实根本上跟之后发生的事呢有很大的差距，那个因果关系，不是因为新蒲岗工人受到警方镇压然后变成暴动，绝对的事实不是这样。 同埋那个罢工，其实那次的即是劳资的冲突呢是很快处理了的。在暴动出现了之后呢，真的是去聘用返原有的资方，是聘用返被解雇的那些工人的。但是那个暴动或者那种恐怖 的行为，周围放真假的菠萝啊、炸弹啊、土制炸弹，这些是没有停过的。 嗱，我告诉大家，就算阶级矛盾尖锐都好，我们要返回1966年香港的情况。1962年大跃进失败。几十万的内地青年聚集在这个保安员，准备偷渡过来香港。当时边防请示这个周恩来是不是要开枪扫射他们，周恩来就 let go， 阻止他们，阻止 没阻止啊，没阻止啊，是十几万人偷渡来香港的时候，1962年，这个大逃港开始，整整的十年里面是几十万人偷渡来香港，但是由1962年开始的，因为大跃进失败之后呢没得吃，全国陷入饥荒，共产党到今日仲呃人话系三年天然灾害，人食人嗰个人祸嚟嘅，其实系 绝对系呢个系， 因为将啲粮食用公社嘅名义攞走咗，系咩？系还债俾苏联啊！韩战嗰阵时，连邓小平嘅家乡四川都饿死成千万人，大佬天府之国呢、这个四川，中国嘅粮仓竟然都出现呢个饥荒，咁你好多人就为咗条生路，其实就系、是。为了 真系求生存嗰阵时， 真系求生存， 真系求生存， 就见到离远香港好似个灯塔咁样，就游水走过嚟，中间又被鲨鱼食咗嘅。嗱，前两个礼拜，我记得有香港传媒都报道，有一班广东省嘅人去翻当时嘅东平洲，定我唔记得咗，系东平洲，去拜祭当日佢哋游水过嚟死咗嘅同学。 哦，即系一齐游过嚟，有啲就挨唔到啦。 就系1962年大逃港啊， 系 啊。一齊落水的，攬住冇水泡的，他哋攞嗰啲叫車嗰啲內胎。 哦，係啊，內胎嚇， 即係我哋細個去游水仲有一租嘅，黑色好大條， 係啊，好大個嘅， 係啦，嗰啲或者攞住個波膽，即係個波裏邊嗰個膽， 足球或者籃球裏邊個波膽， 波膽係啦，就咁樣游過嚟嘅啫，中間就俾鯊魚食嘅又有，體力不支浸死嘅都唔少。咁你諗下啦，喺當時咁嘅環境。漫山遍野在大磡村，在圣十字径筲箕湾，全部都是木屋区。那时的香港就是这样。 突然间涌几十万人嚟。 嗯，香港嘅人口喺十年之内大幅增长嘅嗰阵时， 100万人系喺嗰十年里面增长咗100万人。咁你嗰啲人做咩呢？就变成廉价劳工，就是、等于中国70年代开始嘅民工潮。嗰啲就是第一代香港民工。喺保安员偷渡落嚟嗰啲人，就去新蒲岗、佐敦谷、观塘、牛头角、荃湾呢啲地方翻工。咁如果你系雇主，你老大都剥削佢啦。 系啊， 因为嗰个廉价劳工咧就供应无限， 系大幅拉低呢个市场上面嘅工资水平啊。 嗰时新蒲岗翻工就好简单嘅啫，你有身份证就可以有工翻，即刻翻嘅， 即刻翻， 全部贴晒请人嘅。 嗯， 香港嘅经济起飞，世界工厂其实好阴功嘅，就系咁样嚟。 借助啲劳工密集行动，系低廉嘅劳工系去即系撑起嚟， 同埋佢哋要搵食嘅，真系。你想想我們經常都看到工業意外被那些啤機啤了手指去的那些東西，那個年代的香港就是這樣。你說是不是很殘忍呢？用今天的標準事實上是， 絕對是。 但是你當日來講就是一個難民的城市，我可以這樣說。其實是等於一個巴勒斯坦的地方，周圍都是難民營，其實就是那些大磡村啊，就是那些摩區、愛秩序灣啊那些。 但是都比大陸一些一波又一波很慘烈的政治運動呢是來得好，起碼你生存到， 起碼找到啖食， 是啦，起碼雖然物質水平是非常之低，但是你可以即是去偷生的，即是說即是用， 所以我就說左派的工會是偷換概念，是當時是有龐大的這個被剝削的這些廉價勞工的階層、但是你說他們會不會這頭在大陸拿著個波膽游水下來，那頭去走去暴動呢？ 是 是，我覺得是不會的， 就是要避開文化大革命嘛， 他就是要避開文化大革命那班友。第二他是什麼？是他 survive 他走來，你叫他走回去搞政治運動。所以我就說那個階級矛盾是不是去到一個地步激化到去變成六七暴動呢？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是謊話來的。如果你問回當時游水下來的人，他們用什麼心情在新蒲崗上班、在這個佐敦谷上班，他們覺得是即系差唔多去天堂咁啊！ 終於有瓦遮頭，有地方收留我。 喺嗰邊冇得食啊！你知唔知啊？ 我可以去揾份工嚇。 嗰邊餓死啊！其實係唔係話做個沙律唔做沙律？ 真係食樹皮嘅嗰陣時 係食樹皮，食觀音土啊，即係泥啊，食泥啊， 食泥。 咁啊，塞住個肚跟住死啊嘛！咁你諗下係咁嘅環境底下，所以我就話呢個香港人從來嘅核心價值都係 less evil。因為相對於最 evil 係後邊啊嘛， 被秦啊， 所以。新蒲崗嗰個僱主係 less evil 啊嘛，港英政府都係 less evil 啊嘛，相對起喺掃射呢個邊境嗰啲偷渡人嗰啲解放軍，鋸架兵都係 less evil 啊嘛，因為佢人道，就算當時唔同山萬山遍野，我揾翻阿陳橋幫喺嗰陣時影嗰啲相，大逃港嗰陣時1962年嗰啲相嚟睇，係香港人排住隊去送飯去俾嗰啲， 去接濟佢哋。 看看有没有自己亲人，如果没有的话其他人都好了、见到的都给东西吃的。英军也只眼开一只眼闭、因为知道也太可怜了其实。所以66年的伊凡苏手中的苏联，其实那个是本土青年的苏联的。Rather than 是这些内地来的廉价劳工。 都有阶级的矛盾在那里，但是同 现在。66年是什么呢？青年不满就宣泄，我觉得不是阶级矛盾那么简单。反而是似咩呢？即係似而家掟磚啊嗰啲啦，即係對嗰個社會、嗰殖民地管治嘅社會有一種即係冇無處、冇出路啊一種感覺。咁係咁樣出現嘅。咁所以亦都好快咧就平息其實。咁當時66年嘅港英嘅檢討嘅報告啦，其實當時嘅港英比而家先進嘅。而家雨傘運動係冇檢討報告嘅， 係冇嘅，係好正規地 咁多個催淚彈打傷咁多人，咁多人而家被檢控都冇一個檢討嘅、政府內部嘅檢討報告。66年嘅戴倫子就做咗個檢討，就係話最主要嘅原因就係青年嘅精力無處發泄，唔係階級矛盾。所以我就話，如果階級矛盾點會左派翹埋手先？係係嘛？第二，一定不可以忘記就是1965年發生的5.12事件。 5.12事件， 是啦，它和文革的根源那個中間那個缺了那塊的 puzzle 是什麼呢？其實是5.12事件。是澳門當時的左派群眾是因為一間學校的僭建問題和當時的葡澳政府的警察發生衝突，最終呢是通過罷工，通過內地的政治壓力，迫使呢個葡澳政府咧係投降， 就是簽署呢個道歉聲明， 係公開地 公開地 公開地向澳門嘅群眾道歉。 而當時1965年之後嗰一年，整整一年時間咧，佢哋就唔理你咩蘇守中、蘇聯，其實就組織緊學習班、工聯會啊嗰啲， 就去澳門， 澳門學習五一二， 係 將五一二經驗帶嚟香港啊。 嗯嗯， 呢種就係我就係話佢同文化大革命嘅關係。文化大革命有幾個元素，第一是強調群眾的自發而激進的暴力行為， 由下而上， 由下而上的， 不過是上面落 order， 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特質。第二，狂熱的毛澤東主義崇拜，這個是第二個特質。這兩樣東西都是在香港六七暴動裡面出現的， 非常猛動。 Yes， 5月6日為什麼會是暴動的開始呢？膠花廠的勞資關係糾紛是5月4日已經有，五月六号左派工会介入，左派工会介入，然后周围贴毛语录， 我用这个方法， yes， 然后呢就将它变成什么叫做港英加上这个资本家去剥削和镇压香港的群众，将它升呢，还有将它政治化，开始 提升到去反殖民族主义那个的层面，是去上纲上线去到那个的、情况。 然后跟着呢就借这个其实是趁势的，借新蒲岗胶花厂的工潮呢、然后呢就变成是整个针对这个港英管治，这一下升呢、正正就是在65年的五一二那里学回来。 用今日的术语，其实是骑劫了运动，骑劫了那次的工即是劳资双方的矛盾。 是啦，骑劫了之后呢跟着就扩大了。扩大就什么呢？跟着就由左派学校啊、工会啊、电影界呢就组成这个斗委会了。就是在1997年之后得到这个董建华颁授大紫荆勋章的杨光呢、就出任斗委会的主席。 主席。 是啦。那就是说大干一场了。即是有一件小小的新蒲岗胶花厂事件、之后都有持续的冲突的，其实、即是工会分子和警察。冲突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住那里东头村寨子区。其中一个重点来的，其实。所以我小时候是闻过催泪弹味，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在那里附近， 因为新蒲岗 有冲突。 一个那里大坑渠对面就是东头村来的嘛，就是那里冲突。我看回陈乔英的照片，他们举起那些即雨伞运动期间的停止冲击那些 否则开枪， 就在东头村， 就在那 里，就在东头村来的。但 是一些事件的冲突来的当时、但真正大规模去升呢，成为一个这样的即、就是、放手大干一场，其实呢就去到六月了。 六月。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照片就是包围呢个港督府咧、就是那时啦， 就 系 嗰时， 系啦， 操上去港督府， 系啦，嗰啲红色大肥猫出动啦，就 系 呢个费宜文啦、傅其石为大家唔识啦，佢个女你识啊，傅明显啦， 系，哦， 跟住而家见到大家见到成日好激动嗰位女士，嗰张相咧。在度嗌口号嗰张相咧，嗰位都是左派的女演员嚟噶， 系嘛？佢哋有冇攞住毛语录噶？嗰阵时 有嘅，全部都有。 大陆嘅红卫兵好类似， 就贴晒所有咩反殖、反法西斯乜乜乜，毛泽东思想万岁，就贴满晒成个港督府出边。咁当时港英同佢有雕嘅， 哦，容许佢咁样做。 系啦，当时咧就系指挥嘅咧，就系收尾嘅廉政专员呢个 Jack Cater， 基达爵士。 基达爵士。 咁咧就佢差唔多係副港督嘅咁樣嘅身份嘅，其實，因為嗰個本來戴倫子就話自己受壓翻咗英國養病，就交咗俾個副督，副督就 避一避咁樣， 副督都騙埋，但係 第二把交椅嚟噶啦， 都騙埋係啦，咁就交咗俾阿基達，基達本來就有刁嘅，就係話你俾你做場大龍鳳， 就唔好衝入嚟。 你諗到啊？點會俾你喺港督府咁樣貼標語啊？我哋今日見到嗰啲相。咁肯定係大家傾好曬啦，咁咪搏 Q 咗你啦。 係啊，犀利好多應該係。 咁啊諗住咁樣搞完之後就完嘅咯。咁、所以我就話第二個問題就係佢進一步暴力化咧。其實呢個就係共產黨將嗰件事一路一路咧 不斷升温， 不斷升温有關。所以你話先震後暴啊，係因為港英警察暴力打死工人，而演變成為暴動咧，呢、這個唔係事實嚟嘅。 都係講大話嘅。 唔係，係有衝突，係有打死到工人，呢個係事實。但是呢工人亦都用暴力去攻击警察，这个亦都是事实。所以呢真正升呢的呢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到7月。 7月 是啦。 7月就应该是开始周围放菠萝了。 先就其实是放假炸弹先。放假炸弹先的，未到真炸弹的其实。但是你想想，由1967年的7月到1967年的11月中共的地下党在香港是制造了8074个 真假炸弹，其中1167个是真的。你想想几恐怖，你计计那段时间，即是由7月到11月、7、8、9、10、11五个月之内，到11月底五个月之内1167个。 嗯， 你想想平均一天是多少 个？每个月有成200个， 即是说两日一个， 是很多的， 甚至一日一个， 是 两日三个啦，我估 好夸张呢度系， 系嘛？炸死嘅15人，其中两个警察，一名英军，12名市民。 系 而最恐怖、最可怜嘅系咩？北角清华街炸死一个7岁嘅家姐，一个2岁嘅细路。 系 咁呢啲唔系恐怖主义系乜嘢？ 嗯， 系咪先？而家今日讲到话啲港独掟砖咁大镬啦。 系 咁呢啲咧，1167个真炸弹，其实讲紧系嘛？炸死细路仔。 系。 第一个放咩？系华丰对面个电车站，北角电车站。 嗯、 喂，咩人翻工啊？ 系普通市民翻工。 如果你话针对港英，你点会放电车站、啊？ 系啦，就唔系去嗰啲，譬如话你话警署啊、官员出席的地方啊， 呢个大埔乡事委员会啊、沙头角警署啊嗰啲，唔系啊，系针对 ISIS 啊，针对普通市民啊。 嗯嗯嗯 的恐襲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香港怎样笼罩在一个很恐怖的气氛之下，你想一想，走出街都害怕的， 宵禁、啊、我记得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是在赤柱军营做事， 你很小，你应该一两岁的时候， 我两岁 我一岁的时候，那 么呢他有很长的时间是因为宵禁回不到家， 是 我印象是成半年都没见到他， 我听好多呢啲啊，嗰时做警员嘅好多系几日，即系连续几日或者甚至乎几个礼拜翻。 记者都系我访问， 都系咁样。 阿乔叔嗰时佢都话佢一当值就3-4日，咁佢老婆就好担心。咁但系佢话嗰时啲人嘅心态就 系 咁，你做咗呢份工就要噶啦。第二咩咧？唔肯响应左派罢工嗰啲交通工具嗰啲工人，即系话电车司机 都有机会被 巴士司机系有机会被袭击 嘅， 因为佢哋要逼嗰啲人参加。罷工就係話癱瘓曬成個香港， 幾恐怖！你唔參與，即係一個狂熱盲動嘅政治運動，呢種用恐怖手段進行嘅炸彈一樣，去逼你去參與。 係啊 ，ISIS 一樣咯，係咪？大佬，佢襲擊嘅對象係香港市民， 係 呢個同反英抗暴有咩關係？我想問下陳婉嫻、鄭耀棠、黃國興呢啲，同反英抗暴有咩關係？嗰兩個小童。在北角电车站，包括在告士打道被炸的英军和個警察、 嗯、 在湾仔被人炸的，究竟是同有什么关系 呢？ 是你说人家打死警察，打死你的工人、 嗯、 如果你是血债血偿的话，为什么你要炸香港人呢、 嗯、 我想问一下、 嗯、 好了，到现在有些人根本是找不到的，真相真空仍然是逍遥法外、 嗯、 当然港英政府拘捕了很多人，但究竟这些放炸弹的人是什么人？有些是工会的人，但那些就是叫土製菠蘿。 土製菠蘿， 土製菠蘿是什麼呢？有些叫做將那些珠江橋牌汽水樽就製造那些叫做莫洛托夫雞尾酒。 莫洛托夫，即是某一些化學物質放 在那裡，很簡單，將那些、棉沙塞在那個樽口那裡，下面就是那些爆炸易燃物體來的、 嗯嗯、 然後一點著它，將它 扔下去的時候嘣一聲，就即是有多少少好像燃燒彈一樣， 是的， 這樣效果是 莫洛托夫雞尾酒。 這 些我就覺得很多是工會分子做，但你说去到炸死那些拆弹专家，那些 真是炸得死那些， 炸得死人那些就不会是在这个罗恩卫的纪录片里面访问那些油漆工会那些人，我觉得就不会是那些。 那些理论上应该有专业军事训练或者知识认知、有做过这些经验才可以制造得到这些真炸弹。 是的。那在暴动里面呢，我就说有很多事实现在未厘清，所以我就说个伤痕呢、50年之后呢是未抚平。起码都有个真相调查委员会。首先这167个真炸弹做了什么人？因为有些人是被炸死了的，其实。包括英军，包括警察，包括市民。包括刚才讲北角清华街的两子弟。跟着就发生这个沙头角的枪击事件。就是解放、这个警察最近是修改他们的网站。就是说有不知名枪手越境去槍擊呢個沙頭角嘅警崗、 嗯， 結果係令到咧有五個警察陣亡。係，嗱呢個係完全係講大話。 嗯， 即係等於一陣間我哋講郭文貴事件一樣。 係， 點解警察喺40多年之後去修改呢個網頁？ 係， 如果個網頁裏邊所講嘅嘢，其實都冇人 冇人理噶啦。如果唔系警察自己 就系里面心有鬼，知道五十周年越嚟越多人关注，又或者喺历史上边想即系好无声无息地咧，系去即系去更改一啲史实。 即系呢个我就用 common sense， 我成日都话去推论呢啲咁嘅即系大历史大事咧。我哋唔需要咩内幕啊、机密啊，乜都唔需要，乜都唔需要。我哋用常识都可以判断得到。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好像你这样 说， 如果那件事不是那么敏感的话，警察是不会主动去修改的，一定是under一个政治的 instruction 才去改的。因为那样东西存在在警察的网页二十多年了，而这个对于沙头角枪击事件那个警方的看法其实是没有改变过，因为事发之后英军和警察是有个调查报告send了伦敦的嘛，他就根据那样东西写在那里。系嘛？点解要突然间要改咧？咁而家呢个前两日明报咧，我咪睇咗阿张家伟就系呢个六七暴动嗰本书嘅作者。 个作者去写翻出嚟啊，系咪？ 佢访问咗呢个退休督察叫做George， 叫 Battle George。咁咧佢就喺沙头角枪战嘅现场。咁佢当时同记者讲就系话咧。對方使用的槍械是追擊步槍和機關槍，民兵是不會用追擊步槍。如果我們稍有軍事常識都知道，民兵揸住那些叫步槍，然後根據事後八十年代參閱過廣東軍區、廣東省軍區的檔案資料的研究者提出，打死沙頭角警察的是廣東省軍區7085部隊，直情有埋個編號， 有出处同埋有根据， 并不是民兵，并不是枪手， 系 解放军嚟嘅嗰啲系。 呢度提供咗一个嘅历史嘅史实嘅一个嘅记录咧，系去即系对应翻，其实系配合翻接近呢个事实。你如果阅读翻，即系点解会用机关枪，用呢个嘅 追击步枪， 追击步枪咁样，你会知道接近啦，系 吓。嗱，因为好简单，当时点解喺呢个冲突里边，对方嗰啲所谓民兵嗱，佢两浸啊，佢蛊惑咗咩？你反映到共产党是相当之阴险，他表面那阵去包围沙头角那些的警署那些就是农民，农民后面就是民兵，是那当时驻守沙头角的警察呢就向那些民兵开枪，就射什么呢？木子弹， 木子弹， 木子弹和射催泪弹， 只是会令到他 受伤 啊，受伤啊咁样， 所以佢就话 唔系致命嘅。 系啦，事后佢又话100个民兵越境之后咧，俾港英政府呢个枪击，其实呢个系假嘅，唔系枪击，因为嗰啲人系冇一个人受伤嘅，嗰啲民兵系木子弹。然后跟住咧，佢就部署一早已经部署咗，就系7085部队解放军。就在不同的位置里面有机关枪有追击手。 这些就是 一按掣， 螳螂捕蝉，黄雀在 后。是啦，就是民兵去 create 个事件之后。然后呢最好笑，我看回80年代那些部队的回忆录里面所说的，就是请了人民日报的记者，广州军区各级的指挥都在这里。他是想 create 一个类似苏联珍宝岛冲突的事件。 哦，这样。 Yes。那你想想当时是多么凶险。珍寶島衝突，咁當時即係港英政府就即刻調派呢個鋸架兵第一來福兵團就進駐呢個沙頭角，同埋想出動呢個坦克車同埋呢個裝甲車同埋大炮，一升温就係咁 大幅提升嘅咯喎，嗰個衝突嘅 係啊，所以我就話沙頭角事件係一個謎嚟嘅，到今日。唔該，共產黨，如果你話一國兩制，大家都一國嘅話，你咪有責任向香港人交代清楚，究竟沙頭角事件背後係一個乜嘢嘅部署咧？係咪提早收回香港？我有理由去懷疑呢樣嘢，亦都係羅恩惠嘅紀錄片裏面提出一個好尖鋭嘅問題。因為當時佢就攞咗一個好重要嘅資料，就係叫呢個吳迪洲日記，就係吳迪洲個女就交俾阿羅恩惠。吳迪洲的女兒就移民了去北美洲了，就將她爸爸的日記，她爸爸就是50年代香港的左派的代表，然後調了回去北京之後呢，就是直接匯報給周恩來辦公室的負責人，將六七暴動的情況，而她將匯報的過程，她匯報什麼寫在那本吳迪洲日記那裡，這本日記就是在那個紀錄片裡面出現， 有了紀錄， 周恩來是所有東西巨細無遺的知情，包括跟警察衝突的工人何時出殯，出殯的日期改了，這個吳迪洲都要向周恩來匯報， 即是说整个剔进化的过程的，其实他是知情 全面掌握的细节添。 这个就是我就是说刚才那五点，就是香港左派试图去蒙骗香港人。共产党蒙骗香港人就有一点，就是说什么呢？香港的暴动是本地左派盲动，跟中央无关。 想撇清的关系。 是啦。 闯了祸之后又或者觉得。 所以共产党永远都是这样的。你以为他有路线斗争。所以我周而复始的节目跟大家讲一样，什么呢？不要信共产党有路线斗争。为什么呢？路线斗争只是最终成王败寇之后呢，所制造出来的一个 excuse。 在上者是 去到最尾想大权在握或者掌控全局的制造出来的其中一种的借口。 因为共产党的组织跟很多社团一样，它有高度的组织纪律的。决定了的东西之后，你看特首选举的事情 是没有两条路线的。包括对香港的1967年代，周恩来是绝对知道香港的左派，包括新华社奇峰啊、梁威林啊，你做乜？绝对知道的。其实，咁所以究竟当时周恩来好，文革四人帮，文革派嘅喺外交外事小组嘅文革派，究竟佢哋嘅部署系咩咧？有冇一个提早收回香港嘅？嗱，当时传过出嚟嘅，当时传过出嚟。咁第二件事咧，我觉得到今日仍然系一个谜，系咩咧？就系当时所谓暗杀令啊！ 哇、哦！有个黑名单， 嗱，实牙实齿喺左派报纸里边，就提出呢个暗杀名单。大家睇下呢个暗杀名单，上榜嘅呢个四大天王啊，第一个叫徐家祥， 时任处理华文政务司； 第二个李福树，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东亚银行董事；第三个彭富华，新界乡议局主席；第四个最出名啦，金融明报社长。结果金融是真的离开香港的噃， 那段时间 ，yes， 港英政府劝喻底下离开的噃，可能去咗台湾，不知道去咗哪度啦。所以我就想问，如果呢份暗杀名单是假的，为什么金融会离开香港？当时亦都我所知啊，新界乡议局是配枪的，港英政府俾佢哋， 即系希望俾佢哋自保， 系啊，系容许佢哋配枪的系。咁所以我就话呢、這个所谓锄奸。组织是什么人呢？这个暗杀名单之后就牵涉到一宗更惨烈的，就是烧死林斌事件。就是在这个窝打路道山，就扮整路工人，林斌就在商台上班。那话说呢，他就在暴动的时候就对那些左派那些暴徒呢就经常呢就出言讽刺， 大力鞭挞他们。 是的，那他就在一个节目叫做欲罢不能，有一集叫做就是专是耻笑那些左仔，就说想瘫痪香港，结果呢罢极都罢不成，因为香港人不支持他。咁呢就他最出名的那个就是叫做话那些左仔叫做污糟邋遢，下流贱格。 下流贱格污糟邋遢，押韵的八个字。 是啦，八个字，下流贱格污糟邋遢。 刺激了左仔啊，其实。 咁呢就当时呢就已经有人打电话去商台警告了。咁他好嘢喎，他在电台回应就是说我怕你什么夠膽你放马过来啦。结果呢就在鑑山烧死，在一个福士投擲汽油弹。一截停了他车在车之后呢就掟汽油弹入去。 被火烧死是其中一种最残酷的死法。 他未死的，最痛苦的死法。他去到医院先死的。他临死之前的一句是什么呢？左仔今次害死我了。那件事未完的。林斌烧死之后呢，在新晚报里面呢就有一个组织。就登了林斌的四大罪状出来。第一，通过电台散布仇视伟大祖国的言论；第二，勾结美英帝国主义投靠蒋邦；第三，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明锣开道；第四，污蔑外国同胞是暴徒，为港英当局的血腥镇压歌功颂德。林斌的罪状只有一个，就是支持港英平乱。其他的都是废噏来的，我觉得。好了，跟着这份声明里面也都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杀他的噃？ 讲到 记住啊，在报纸登出来的呢、這个。跟住你再看下去，下一章你就知道了。基本上他就是说呢，用锄奸突击队司令部的名义发出的公告啊，是在8月24日的新晚报刊登。罗恩惠说他找极都找不到这一日的新晚报。 我找他记录就发觉这个就是消失了的。 消失了的 Archive。 那些 Microfilm 不见了那天。 虽经我爱国同胞多次警告，但林毅死不悔改，甘心认贼作父，自绝于我中华民族，为维护民族尊严，伸张正义，应港澳同胞要求，记住，应港澳同胞要求，由我司令部执行民族纪律，于8月24日晨将林毅正法。 几恐怖，民族纪律就透过火烧咁去烧死你。 是啦，民族纪律就真係暗杀。应港澳同胞要求，所以我怀疑嗰个烧死林斌嘅人根本就唔係香港人。 嗯嗯， 如果不是，我们不会写应港澳同胞要求， 是就可能执行 是上面派下来的行刑队来的。其实到今天凶手是谁？ 嗯， 林斌的后人已经无奈很短时间，林斌烧死之后就去了台湾， 离开了香港， 离开了香港，是吗？商台还有林斌张相，我在商台做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是这么多年都摆在这里。 嗯， 所以我就说沙头角那五个警察哪些人打死他。当然你说左派的工会里面分子也都有 被警察打死，这个是事实。在追捕他们的时候发生冲突、在示威里面发生冲突、甚至在警署里面打死都有。 是即是捉了回去之后呢都是会用大规模的暴力的。 有一定有。 是 即是酷刑、 嗯、 一定有。所以我就说如果要抚平那个历史伤口，这些事实其实我觉得是要交代清楚。 嗯、 所谓 forgive and forget 呢，个前提一定 是呢，你要将个事实确认， 要将个真相 将个真相公布出来， 还原个真相， 去面对个真相，才可以 forgive and forget 嘅。如果唔系，系唔会六七暴动五十年过去之后咧，那个伤口都唔会因为咁样而平复嘅。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你说播一套纪录片都会大家这么紧张，是吧？已经过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就说做一个传媒其实是有责任，我觉得、 嗯、 是去将里面的问题再重新提出来。 香港人也要思考，因为五十年前的听日，即是5月6号就是50周年，这件事件确实是香港历史或社会的发展的分水岭。今时今日，即香港是发展到而家，又或者嗰阵时当其时，包括港英政府都制定一啲，甚至乎系撤离嘅方案，又或者系大规模嘅军事部署嘅方案咧，其实系将香港嘅发展轨迹咧系根本性地改变咗。如果唔系因为呢个六七暴动嘅话咧，香港系咪即系会继续系由港英，又或者嗰阵时即系会传即系共产党系要提早即系接管香港啊，喺香港发动另外一种好似文格咁样嘅即系恐怖主义式嘅一种嘅政治运动嘅话咧，其实系影响好多好多香港人。 其实可以咁讲，亦都系因为左派暴动大失民心， 嗯、 包括烧死林斌啊、炸死呢两子弟等等呢啲事件。 即系香港人放土制炸弹， 香港人，我觉得1967年系作咗一次集体嘅表态，系唔选择民族主义， 系 支持殖民主义， 嗯、 就系支持港英政府。 因为太惨烈啦，嗰种咁样嘅民族主义系。 所以你话香港人当日宁愿选择跟英国佬，咪又系 less evil 咯？ 嗯， 因为后边嗰个所谓祖国太 evil 啊嘛，啲嘢 好癫啊嘛，系 系啊， 好癫。 所以我就话当时香港人选择咗支持英国人，而英国人亦都知道佢得到殖民地里边被管治嗰啲人支持。 嗯嗯， 本来有个隔膜在这里，他不信你华人的英国佬。但是在六七暴动的时候，他体会到无论工商界好、专业界好、警察好、公务员好，是没有响应到民族主义的号召嘛。 你睇翻个工会、工联会嗰阵时候，即系你唔参与个工运，用佢哋口里边自己讲个逻辑咧，就要有呢个放土制菠萝嘅对待。大家谂下几年前，即系公民有参与嘅，即系码头嘅罢工，佢哋点做啊？佢哋堵塞个码头，但系如果个资方去请一啲嘅工人系去取代佢哋嘅话咧，佢哋只系企门口同佢讲，同佢讲道理嘅啫。讲耶稣，你呼吁去参加呢个嘅公运，呼吁去参加呢个罢工，就系咁多，唔系当其时嘅左仔用嗰种恐怖主义嘅手段去威逼你，去逼吓你，甚至乎肉体消灭你。 Picketing 呢每一次罷工都需要的，但是通常用暴力手段的呢就很乞人憎的，即是说一个工潮总有些工人为了各种理由要上班，可能他资方加班或者给多些钱他们，或者他因为要怕被人解雇没份工等等，工会最多都是什么呢，用群众压力的，是不可能用暴力的，大佬，因为那些是工友来的嘛，所以我就说呢，整个气氛一路升温也跟内地的动员有关的，那时候在保安院好，在广州好，佛山好，那些地方啊，喐下都十万人集会声援香港同胞噶，北京都几十万集会啊， 咁犀利， 跟住冲入去英国代办处，火烧英国代办处，逼英国当时嘅领事回眸语录啊，你知唔知啊？系为咗声援香港同胞啊，咁你咪大家话咪嗨到不得了，你明唔明啊？ 呢啲系， 唔系你明唔明啊？我几嗨，如果我系左派嘅群众，喂大佬。第一，成个共产党撑我，毛泽东撑我，伟大的江青都撑我， 咁狂热， 跟住仲要系殴打呢个英国领事，尤德嗰阵时咪就喺英国代办处咯，火烧英国代办处嗰阵时啦，佢喺度噶，佢 亲历其境， 系亲历其境噶，咁所以佢嗰种如果冇共产党嗰种推波助澜，嗰种欲见其成啊，亦都唔会升得咁快，系嘛？等于今日嗰啲激进嘅学生、青年掟砖嗰啲，俾人起诉暴动罪都好，好多嗰啲人。那些当初鼓励那些勇武抗争、没有底线抗争的 那些大人、若无其事，现在 是吗真的，我觉得那些练月争李仪这些人、其实当日是有份送这些细路上去入监狱的、 在个运动上 面，现在好像突然间又完全、突然间好像跟我们没关咁啊！ 六七暴动是让香港人最接近地、最即系睇得到呢个冇底线暴力抗争带嚟客观一啲好惨烈嘅后果。咁所以隔咗几十年之后，当香港即系上2016年嗰阵时候又再有呢个旺角骚乱嘅话咧，其实好多香港人就再重新系，咦，原来呢个冇底线嘅暴力抗争又再一次出现。 你面对 我哋做个主流，个主流社会就要思考。 你面对嗰个国家机器嚟。亦都唔好美化殖民地政府。坦白讲，拉咗入去摩星岭嗰啲少年犯，甚至拉咗入去警呢个差馆或者坐监嗰啲，当初逮捕大规模逮捕左派工会分子嗰阵时，好多喺监狱里边系被殴打得好紧。 我喺地区里边，西贡区议会识嗰啲嘅老左派，佢哋都讲嘅。哇，今时今日你哋去游行请愿示威，警务人员对你哋几礼待，我哋嗰阵时打到 PK 噶咁样，即系俾人打过，又话翻俾我听，负责当其时做呢一个嘅黄皮狗嘅警务人员又话翻俾我听。 大家唔好以为嗰啲嘢 打到手软啊！我仔出世嗰阵时，一个礼拜未翻我屋企，就系日日喺个监仓度打呢啲捉翻嚟嘅左。仔咁样， 即系嗰个警察嚟嘅， 好恐怖噶，系佢自己都觉得，哇，真系好难想象吓。 唔系有啲直情系上庭已经，其实我有喺个纪录片里边有讲嘅，即系嗰个访问嗰个工会，油漆工会嗰个阿伯，嗰、那个阿伯都应该走咗噶啦，已经拍完呢段纪录片之后，咁佢话见到喺即系过堂嗰阵时候见到嗰个另外一个工友已经系散晒打到， 系 收尾就死咗， 半条人命噶啦，根本系 即系我觉得亦都唔好美化，话 港英 政府即系当时亦都系打暴动咧。我话俾大家听，亦都系绝不手软嘅。 系 即系打暴动就系咁嘅意思啊，真系牛嘅其实。 同埋嗰阵时系涉及到个政权嘅存亡， 政权保卫战嚟咯， 直接嘅冲突啊嘛。 同埋记住系当时系军警联合行动嘅，系英军同警察联合行动嘅，唔系警察嚟噶。 系 除咗防暴队之外，有英军噶。所以系佢哋成立咗一个叫做即系联合指挥部咁样噶。系军警联合指挥部，实际系英军指挥嘅。所以那个是军事 military operation， 不是普通的就是这个警务人员執法这么简单， 不是我们现在上街七一游行 维护治安除暴安良，不是这种这样的级数， 也不是我们现在七一游行想开条路行快点落黑道，不是那种来的，当时是军警联合行动，是一个军事行动来的。沙头角的冲突，全世界有四个地方，好像沙头角一个叫柏林，东柏林西柏林，一个就是这个板门店优战区，三八线是的，沙头角就是其中一个，你想想那个地位，我们当然不觉得，我们以为那个叫禁区，其实不是， 以为很遥远， 在冷战的时候，沙头角的对面就是一个共产阵营，沙头角的这一边就是西方的英美阵营，所以那个为什么那么敏感，也是这样的原因，六七暴动为什么也都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英国在事后作大规模的改革也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就是知道如果你再这样搞下去，香港就隨時就拱手就俾共產黨了，你民心唔歸附嘅話，因為亦都好明顯就係六七暴動裏面英國人體現到民心支持好緊要，